攻读罗马书第十三章，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，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。所以谁反抗权柄，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，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。因为长官为行善的人不是可怕的，为行恶的人才是可怕的。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？你行善吧，那就可由他得到称赞，因为他是天主的仆役，是为相帮你行善。你若作恶，你就该害怕，因为他不是无故待见。他既是天主的仆役，就负责惩罚作恶的人。所以必须服从，不只是为怕惩罚，而也是为了良心。为此，你们也该完良，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差役，是专为尽着义务的。凡人应得的，你们要付清，该给谁完粮就完粮，该给谁纳税就纳税，该敬畏的就敬畏，该尊敬的就尊敬。除了彼此相爱外，你们不可再欠人什么，因为谁爱别人就满全了法律。其实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恋，以及其他任何诫命都包含在这句话里，就是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。爱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是法律的满全。再者，你们该认清这个时期，现在已经是由睡梦中醒来的时辰了，因为我们的救恩现今比我们当初信的时候更临近了。黑夜深了，白日已近，所以我们该脱去黑暗的行为，佩戴光明的武器，行动要端庄，好像在白天一样，不可狂宴豪饮，不可淫乱放荡，不可争斗嫉妒，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，不应只挂虑肉性的事以满足私欲。